D100 三月不召开正式问他不答你这四个字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医院环境是这么粗糙你病了你是不是愿意睡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收份表你都检视你检视你又接见他安排安排譬如我们接见小朋友的我们都有自己内部指引跟回内部指引来处理这么多事情其实有住院的工作真的很重 You know that the defici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ficiency. Now, out!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語文 早晨，今天有什麼說呢？余文的聽眾想我們說些什麼呢？聽眾都要說，人質事件，到現在就是說需不需要用非用來做籌碼向菲律賓政府要求向香港人討回公道和尊嚴？大伯你對這件事怎麼看？ 我一定有看法的，待會再說吧。 第二個就是馮偉光出任 垃圾就歸了堆填區這件垃圾隨街走現在物以類聚現在就去了堆填區堆填區就在政府總部那裡在特首辦那裡對的歸位不過是可憐的貴的不過是可憐的但問題是現在將垃圾堆填區但還要賠錢送拆政府是亂請人納稅人要埋單 還有什麼余文還有一宗是黃大仙居屋的脆竹花園商場令會的當年我反對領會上市你這些人當我傻的辦法才行現在我那就不斷出現沒辦法的了當你明知好像剛才說通說有UFO突然有個傻佬走出來說有UFO有外星人來走來香港散播病毒每個人都傻的到他下了病毒開始散發那怎麼辦有什麼辦法 政府習慣就這樣不隱瞞沒事他爆發他可不可以說沒有酒店但很慘現在領匯搞到屋邨那些商鋪一個個是這樣撿每個都變成連鎖店他撿漂亮他提升那個 租金或者出租的價值2004年我提出反對領匯上市當時所有全科的傳媒當時你在哪裡做2004年說得不行說得到都是在這一行文匯聯大公不是明報還是信報蘋果新報可能不是在香港 那時候你在說的事你反對的那份報紙有沒有罵我媒體有沒有罵我那很難說很難說大包說是社論還是他們有很多評論的文章包括記者在內 因為記者每個人買了一手尤其是編輯那待會在狗的口搶回肥豬肉出來當然咬你一口但他不知道我救他一命因為那塊肥豬肉有毒 是啊真的有毒 這麼多東西 現在好心還有一宗 私營即係幼稚園嗰單嘢啦，仲未完啦。咁有聽眾咧打電話去， 私營幼稚園啊， 即係幼稚園收生嗰個問題啦。咁依家咧就有聽眾打電話咧，就想去啊、港台就喺度話咧，喂，私營同學收學券嘅學校咧，唔可以混合嚟談嘅。佢話私營又點會喺同區？唔同區呢點會你同區同唔同區呢咁佢就話啦香港就嚟爆啦就嚟分裂啦、嗯、即係呢一個呢內地雙非兒童呢嚟香港呢 咁呢個又言過其詞嘅老實講就啊即係而家係睇到個問題嘅危端 嗯 但係就未去到爆嘅地步爆嘅原因呢就因為呢個政府無能 係 政府無能唔識點樣處理啊这个吴克俭就废柴 不多掂 不是不多掂是直情不掂 非常不掂、 啊、非常不掂、 啊、就是讲了几样东西今天都要讲我第一样要讲的呢就是赞下又是讲是不是幼稚园、 嗯、 赞哪个你想 赞你想赞 好难得你赞人 长洲、啊、长洲、啊啊、有个电脑呢就 哦那个校长 随街斩人 好厉害这个女校长真的 咁啊！ 揸个雷球棒，就系保卫啲学生嘅安全啫。 个校长咩学校啊？咁你要讲埋出嚟先得噶。 系呢、這个喺好有份报纸好大篇幅咁样吓，影咗张相，见到校长咧，系好威猛咁样啊。虽然系垂低嗰个咁样嘅系棒球棒吓。 嗱、啊，呢、這个叫锦江幼稚园， 系 啊，呢啲系好幼稚园啦。呢啲咧。那些跨境啊、雙非那些不會去讀的、 嗯、 因為在離 島 太遠 了在長洲、嗯、這個校長厲害了這個校長呢叫錦江幼稚園女校長、嗯、 盧淑基 昨天下午聽到有持刀的兇徒正在逼近校園的消息之後呢立即、啊、叫老師鎖好課室門保护正在在学校上堂的百几个学生、 嗯、 然后拿起个雷球棒、嗯、站在学校门口准备和凶徒搏命、 嗯、 这个校长就说学生很重要的一个不能少 哦，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一句 咁好在凶徒不久之后就被警方制服、嗯、 三个钟头啊在这个场面演用了 大家都不用擔心了、嗯、師生呢即是這間幼稚園的老師和學生呢就無需再擔驚受怕、嗯、這個女校長呢就其實一夫當關、 嗯 啊、之前呢就吩咐了校工如果看到我不夠打的話呢就立即落閘、 嗯 嗯、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一早不落閘這件事我有些 他建議叫同學呢有120個學生呢建議在那個課室裡面呢是關了門的了 为什么学校不落闸呢 为什么不落闸 他又吩咐校工如果看到我不够打的时候就立刻落闸保护学生。 嗯嗯、 即换一句话来说那间学校有个闸的。为什么不是早落了闸去自己、 嗯、 啊在闸入边揸着啲棍在那里守住呢啊咁我都要顾下自己嘅自身安全㗎但我哋都唔好深责呢啲嘢啦。总之有咁嘅。 呢、 這 个呢位校长嗰个危机嘅处理做得非常之好㗎。他又將啲同學呢移咗上去呢个校舍嘅係高层嘅班房。 呢、啊這个校长呢原来年轻嘅时候呢即未做啊即未曾春风化雨之前呢啊未做人之话之前呢就喺惩教处做过嘅、 哦。 做 过 纪律部队嘅。学过技击和智慧术、 嗯 啊、所以呢当他知道有凶徒在附近山顶道即是这个长洲山顶道斩伤第二个人之后呢他已经在盘算着、 嗯、 怎样对付怎样应付后来山顶道的锦江小学校工明叔呢一边拿着碌棍、 嗯、 守住个校门保护校园一边打电话给他说个凶徒落山的方向呢接近的幼稚園即是这间幼稚園 本身都有小學的、 嗯 啊、小學那边有个校工在一夫当关、 嗯、 打电话给幼稚園的校长就告诉他看到凶徒呢、啊、落山的方向呢是向着幼稚園的所以就令到他呢就说他都要拿到棍出来了、 嗯 啊、所以这位校长、啊、再讲一次他的名字林玉华、 嗯、叫做是盧淑基 锦江幼稚园校长、嗯、这个值得赞的 在長洲原來很出名的臭名遠播被稱為長洲第一惡人黑幫頭目叫麵包坤今年8月他已經有案件將仇家斬到皮開肉爛並且拿著東洋刀跟警方對峙其後被捕 在保釋期間原來現在保釋期間8月斬完人現在是10月還在保釋這個問題就是為何法官給他保釋呢有些民運人士有些不是民運人士我們那些社會運人士民運是國內的社會運是香港的為何有些社會運人士就不可以擔保為何有個黑幫頭目還要是 臭名遠播的現在我們針對律政司和法庭為何給一個這麼危險的人去保釋呢現在出事了昨天拿著把開山刀是人就斬隨街斬人斬了兩個跟他無冤無仇的男人令到整個長洲大恐慌問題就是為何會給他保釋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所以你說我們的律政司為何又不去反對他保釋呢當時可能有會不會因為這次他是因為在藥物影響之下犯事呢不是這個問題為何給他保釋這個東西我當他瘋了這些不是精神病那些瘋我們不是歧視精神病的 現在我講的這傢伙是瘋的瘋並不表示是精神病根本就是喪心病狂我們受藥物影響也好是你喪心病狂也好都是一個兇徒現在講的你講的翠竹商場申請改這個酒店在屋邨裡面改酒店就很少有位置很漂亮嗎 這個商場南高七層申請的文件顯示涉及商場第三樓、四樓、五樓樓面分別是11628呎11928呎好像中環一樣在商場的上邊有酒店是嗎42呎不是商場七層的它現在是三樓、四樓、五樓三層加起來就3萬多呎現在就 3樓就是酒店入口大堂保留樓面是商店和食肆4樓是管理處29間房5樓是23間房加起來其實是50多間房52間房 他做的是budget hotel還是boutique hotel但這個申請人不是領匯的 在哪裡 是一個以前做地產代理的利家閣的創辦人羅林慧商場新管理公司接手之後影響商場的營運人流下跌於是乎既然沒有人幫忙不如改了酒店現在問題就是領匯將很多街市租給人用來做養老院 現在將商場改為酒店整件事已經違反了房屋條例第4條A當日建這些配套的服務一起當日老婆婆申請禁制領匯上市我們就是引用 當時我反對的時候就是房屋條例第4條A 第4條A是說什麼呢 就是商場屋邨的商場還有停車場是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提供給屋邨的居民作為一種服務的設施如果建酒店來說絕對不是 就違反了第4條A 養老院你都可以接受屋邨你說即是勉強 即是有長者 你屋邨有長者的嘛你都可能要去養老嘛但問題是起酒店在屋邨就完全違反房屋條例第四條 A 的我認為現在應該再去法庭呢申請司法覆核的因為當日呢終審法院其實不是判我們輸的當時房屋署呢是向終審法院作出一個承諾就是說所有這些商場的設施呢是不符合第四條 A 的房屋條例是不會影響到、條例所規範的作為屋邨的、設施現在酒店就肯定不是的了 教堂是不是 教堂當然是現在可以拿回去法庭那裡、要求有個裁定我們呢監製麻煩你看看找陶君衡他問他還是不是這個領匯監察組的或者他未起身呢找領匯監察組人講這件事其實是時候呢盧婆婆應該出動的了 出動是吧喂大伯你經常搞這些事呢法庭的大老爺就喂這樣不行的你浪費法庭的時間 不是的 你經常都是說動不動又就來法庭搞這些搞路沒 辦法因為社會不仁嘛政府是無能的又不公義的嘛 不是想吧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不诉诸于法庭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即是我们呢这么多人示威抗议上街的时候政府又不理的。 不理。 是 有很多方法做的其中一个方法你譬如说领会那些是商场的顾客。应该有些行动啊领会的股东应该表态啊你是不是一个良好企业的。 不需要想这件事想说对不起领会股东最紧要股价。 掠水是吧 最紧要就是那个派息派多 少。 这件事你又错。 赚多少。 还有一件事不关领会事的。因为当日是你这班人是香港人其实我可以这么讲是支持领会上市的。 我没 办法。包括那些商户大部分人所有传媒。 我冇份噶， 我亦都冇买股票啊。 喂，支持领汇上市，咁当日我已经讲咗噶啦嘛。我如果你俾领汇一上咗市之后咧，就变咗咧以后乜嘢都唔使谂噶啦。咁而家所有恶果出晒嚟，我唔需要再讲啦。再讲个沉啦，大家都知道领汇起好咗之后有咩好处咧？唯一好处一样嘢咧，就系多口仔。呢咁嘅曾志华，因为佢个人 cheap 啊嘛。當日第一去支持領匯上市啦，第二佢而家認為領匯管理得好啊嘛，趕走曬啲鋪頭仔啊嘛，而家客人個領匯好舒服啊嘛，泊車唔使錢啊嘛，呢個 cheap 精嚟噶嘛，佢冇錢去太古廣場啊嘛，佢冇錢去連太古城嗰度冇，遊一城都去唔到啊嘛，佢就中意去嗰啲領匯商場度蒲啊嘛，佢夠 cheap 啊嘛呢條友，咁啊即係呢啲咁嘅曾志華之流，因為佢唔係住喺屋邨啊嘛，佢住豪宅噶嘛，但係人就 cheap 啊嘛。他要走去領匯的商場那裡感受一下他所謂的中產 的氣氛嘛這些人就支持領匯上市咯認為現在領匯搞得很好他又不是有買了領匯股票嘛 好了到了通出場了通 通 今天呢你的 你的 當差的同事真的這樣屈人的 有關警務人員那宗案件是嘛一會兒你們都要討論一下好了 三月吴召开正式问他不答你这四个字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医院环境是这么枯燥邋遢你病了你是不是愿意睡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收份表你都要检视啦你检视你又要接见的安排啦安排咁譬如我哋接见小朋友嘅我哋都有自己内部指引㗎嘛咁跟返啲内部指引嚟处理咁多事情其实有住院嘅工作真係好重啦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Fong Bo Lu de Cha Pui, Wan Sing Yu Man. Ji Chi, Jang King Han, Lam Yuk Hua, Yu Man. 八点四十分啊，大班，喂，真系离谱啊！嗱，我哋咧就好中个好好多时候，我都话真系五点零钟起身咁啊，六点钟要出门口啦。哇，真系如果喺度街度遇到啲咁嘅警务人员截查，哇，真系如果个地方又冇呢个闭路电视， 因為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銀行的假 那兩個警察夾口供嘛,不跟足警例做事 我現在想說一差人不應急口供不是的我已經跟你們說但你不可以說這件事是砌山豬肉因為那張五百元假人的士的確存在的所以你不可以說另外那件的士司機那件事以前做總編輯的陰公怎麼能做的士司機呢澄清了今天報紙就說他因為得到遣散費準備買一輛的士又去試一下當夜間怎樣問題就是說現在這件事又是因為認人的手續 在認人的時候法庭又認為是操作的事主都說沒有絕對把握認到他那你有什麼理由檢控人所以我要批評的就是律政司怎樣把關但我又覺得這個被告人所謂被人坐4個月監是啊我又不明白他為什麼妥協他為什麼接受律政司說你如果不跟我拿堂費送費 我就放生你如果你認為自己對的打到尾對嗎還一個公道現在不是的首先為什麼要逼到這樣律政署或者在不檢控人的情況下要用這樣的條件你做錯要認錯你那六百九這樣說的林毓華不用認錯的不是用一支槍指著你 譬如你接受那條件所以我就認為你不應該提出條件不是你接受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譬如這樣說很有可能是你自己也有理虧可能我頂不住都可以這個世界你就要拿公道冤獄很辛苦我覺得他不應該接受這個條件林毓華 我覺得應該去到尾,你問我就應該打幾打打到尾為止 還要告政府,冤獄,為什麼要坐 這個政府就不仁,律政署就沒用 你自己做錯事,你沒膽出來認 未必是要做錯事的因為當被告人或者被告人你跟政治達成協議是律師之間去講數看戲看得多那律師回來說好消息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好消息就是每天在財經報紙都見到在美國很多財機構犯了例賠錢就說我不是認罪 即是多餘即是李國寶一樣即是他賠了錢給美國政府你說他有沒有賺一賠幾千萬是不是落落交易這些事情你又不能說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冤枉你站得硬這律師很簡單的你看戲看多了他回來跟被告人說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你想聽哪個消息先想聽好消息好消息我就跟律政司達成協議了決定撤銷起訴那壞消息呢壞消息就見到弊壞消息就聽完好消息壞消息就說律政司就堅持說如果不向法庭申請送費那就大家可以簽字了作實了我現在告訴你如果要打繼續打下去第一要律師費第二件事你未必贏分分鐘要回去坐的 繼續服刑有什麼可能林毓華聽到之後就腳軟了算了學你這麼說坐牢坐得那麼辛苦還有一絲機會回入牢即是你永遠都記住不怕官最怕管官永遠是拿著那支stick的上半腳的 法國佬就說所以我們很敬佩在內地的民運人士或者維權律師明明是要坐冤獄的牢 繼續出獄都說我繼續要維權非常尊重這些人真的敬佩所以就要繼續打下去他現在都對的老實說學你這麼說你又沒坐過牢你不知道那種辛苦法亦都可能沒有錢打官司他現在接受了這個調件OK的但問題是如果他想還公道他可以繼續告政府他用民事去起訴他又不可以 找回入牢就輸了明白了嗎明白了繼續說其他事說回馮偉光這個賤人我又認識他你又認識他一個才拉了一宗結核核的事一個財疏學淺 一個不知所謂的人當年我都覺得很奇怪民主黨就有這些人我都不明白民主黨可以有這樣的人我這麼多年都很懷疑的因為看他寫的那些東西做的那些東西就完全跟民主黨過去現在不說過去那種理念那種原則是完全你想不到他是民主黨的人你都想不到他是中常委的民主黨就是這樣就是有這樣的人 現在看到了一個這樣的人趨炎附勢恨做官恨到發燒去申請做副局長被民主黨踢了出黨民主黨準備踢了出黨他說我自己退黨做副局長做不成接著梁振英就想賜了他第一就讓他進去市建局 一個不知所謂的人完全對房屋政策一點了解都沒有的人就走去這個市建局接著呢就間公司發達了被包攬了藝發局的選舉你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藝發局一個政府合約他可能接了很多政府合約我們不知道現在出了事了這件事剛剛差一鋪勁的差不多搞到要 隨時有機會再選過那你今天傳出來說去做官入特首辦做新聞統籌專員但你報紙找不到他的昨天有人找到他電台還是甚麼找到他說 no comment 學梁振英這樣說你再問多次他就說 no comment no comment 接著 I'm not commenting 大家都以為做副局長就D6 做新聞統籌專員就D4 就低兩級的薪金差幾萬元但問題是新聞統籌專員的職位 那種權責是大過副局長的，你是在這個權力核心裏面。第二天你知不知道每天早討會有份去開的？有時候行政會都列席，全部有份的。一個這麼沒有人格的人，一個這麼流的人，即是九流，這些是九流九的人。我們要浪費公帑， 讓他接觸一些政府的機密的文件，一個人可以退黨的，一個人可以，你想想一個人的誠信是出現問題的，你現在還讓他接近這個權力核心，讓他接觸政府的機密，有沒有搞錯啊？梁振英是沒有眼的，都不是壞到這樣吧？他不是無間道啊，當然是民主黨入面，可能是，可能地下黨員你都不知道，是滲透民主黨的，你怎麼知道呢？ 這個問題就是本來就你得他梁振英做什麼都好，關我們什麼事啊？聽說垃圾歸堆填區，有什麼所謂，一起萬佛朝宗全部去堆填區，這班垃圾好過在外面二十萬二十五，但問題就是最慘我們出糧給他，一年二百幾三百萬，有司機有秘書人工十八萬，還有約滿酬金，多少錢啊？你養一個這樣的廢柴 一年起碼四五百萬，你這是什麼錢來的？這是我們的辛苦錢來的，你養一個鞠躬的人，他不是鞠躬辭職，鞠完躬之後還可以升官發財，聽聽這個廢柴說什麼。八張就是在釘裝的時候，譬如應該是每一張有十張選票，就會是有時會釘一第十一張，因為它跟顏色，釘裝的工人會看不到。 這個在香港因為沒有一次的選舉會是十張選票一齊，這個大家都知道，所以希望大家諒解，我們都再次致歉。 真是沒理由搞錯了，你就賴釘裝工人的，大佬不數的，是的， 第一件事你說十張什麼一顏色一廢的，總之十張一疊，給你數銀紙就糟糕了，給你去銀行做就糟糕了。 林毓華拿一萬給一萬一去，你知不知道很辛苦的、很慘的，要賣數賣到是多或少少是不放得工的，拿命的，沒有QC的，就給工人點完選票釘了你就當做了事了。一個這樣的人，你政府可以放進去做D4，你對一個政務官來說 升到D4是下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不要說明日之星、白金星降機，警務營更加是，你去到這個職級的人工，先說一下，一個AO先，都起碼二十年，好了， 有人提攜可能會快一點， 都要的，差不多十幾二十年，沒得二十年你都不用想，如果警務處的編制，總警司就是D1，所以昨天我們那兩個 昨天我聽誰做節目，阿Q仔他們，黎則發和林忌說錯了，他就說助理處長是D1，助理處長是D2，跟新聞處助理處長，他們昨天說的，新聞處助理處長所有助理處長都是D2，高級助理處長是D3，即是港警務處，副警務處長呢 就是D4，喂，你這個馮偉剛突然間去變了副警務處長的大佬，同級啊，職級啊，喂，你大家照下鏡，他不照鏡，我們自己看下他的衰樣，一個這樣又是這樣勾住件衫，你看到的，哇，這樣的衰樣，如果大家有看這個Facebook呢，你就會看到這個馮偉剛原來呢，他學梁振英學到十足十的，他還勾住件衫去政府總部建工。 喂，這些人這麼噁心的人，這麼擦鞋仔，讓他上到位，香港還有公理，你怎麼去教大學生，怎麼教人呢？不需要讀書，又不需要對社會有任何貢獻，不需要努力，懂走位，懂擦鞋，自然上到位，又一次證明香港地就是笑貧不笑娼，這些就是政治娼妓來的。 含血噴人，真是反，我覺得他昨天在議會解釋的那些全部承認了他的罪狀，他告訴別人那些很複雜的控股情況，什麼海外公司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還有一件事，我最不喜歡這件事，包括任何人都是， 你做錯事就說誰誰誰，他都是所有人，喂，陶謹申這樣做，他向選民負責，何俊仁這樣做，他又向選民負責，第二件事，那兩個壞人關你什麼事？你為什麼不說當年梁錦松的表現，或者他自己以前的馬仔，副局長，為什麼又不拿這兩個人出來說呢？ 他就應該說，我看到當年梁錦松司長，他為了買車，他辭職，我的副手跟他關他事的，跟他還離譜，他家裡的，一早已經搞定了才進去做官的，他沒有犯規的，人家都辭職，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很慚愧，我都應該辭職。 即使奶媽這樣抱我，我都是要走的了。這就是這樣說，你找個陶謹申，找個何俊仁來做比喻，你真是當陶謹申、何俊仁很對，即是現在你背書吧，他們，即是這些就是廢話，等於以前的人，這些左狗，經常說為什麼說英年代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為什麼現在你要有民主，那時候被快鬼佬踢屁股，拘捕你去摩星嶺打獲金，當然是第二屆你出境，是不是要走回頭？ 不是嘛，是對的，不對就是不對，沒得說的，所以你說這個人渣，再加上整班人，真是慘了，你是不是真的掩著良心？很簡單的，他還要說別人的議員順口癡禍，其實昨天立法會議員是很差的，如果當年我在立法會， 叫主席啊，局長收回你的言論，當然是侮辱我們尊貴的身份，冒犯這個立法會議員，如果當年吳靄儀在這裡，余若薇在這裡，我在這裡，李柱銘也在這裡，不要放過他，我們一定不會放過這個人的，你聽聽他怎麼說，他是順口之王。梁議員又提到，作為公司秘書，我太太和家人合作做生意，涉嫌有利益衝突。 主席，這個指控太嚴重、太武斷了，我想請他具體地指出在哪些方面有衝突，怎樣衝突法，請他拿證據出來。雖然在議會裡面每位議員的發言都有免除法律責任的保護，不過我很希望各位議員都不要順口癡王。<笑> 他這樣說就很厲害，因為沒有指名道姓說哪一個議員順口癡王，還有勸喻式地說，叫議員不要順口癡王，你又奈他不何，但起碼都勒喝他，這些是什麼人來的？如果有個議員可以說對號入座，主席，我覺得他現在是在冒犯我。 那你對號入座吧，不要對號入座吧，我是主席，不是說你對號入座，林議員，不是說你。<笑> 三月吴召开正式问他，不答你，这四个字，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的医院环境是这么枯燥邋遢，你病了，你是不是愿意睡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你收份表你都要檢視啦，你檢視你又要接見佢安排啦，安排咁譬如我哋接見小朋友嘅，我哋都有自己內部指引噶嘛，咁跟翻啲內部指引嚟處理咁多事情，其實有住院嘅工作真係好重啦。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宇文。 這個叫什麼馮偉剛，如果做了新聞統籌專員，他就會有機會好像印尼那個女人一樣，他會做同一件事。趕這些記者？聽回你，即是無能。我再聽回聲帶，不停地看，就發現他第一就說記者不decent。 跟住記者駁他，他說我不是大聲喊，我問話而已。 這個記者駁他，他說我不是大聲喊，我問話而已。立法會現在那些議前的建制派都是壞的，但越來越壞。你明白嗎？你聽那些人怎樣支持陳茂波，根本沒道理，我想他們都知道心虧理虧，不過沒辦法，受人二分四，就是替受人錢財，就替人消災。中聯辦 黨委書記叫你撐他們就撐，找事來說，當然我找那些醜八怪出來說，大聲夾武準那些，由一個我們立法會都有過像印尼那樣的女人，其中一個就是蔣麗雲，我找個殘雞議員出來撐。但最慘的球迷開始認為他是打架波，有些誠信的問題，作為我們一個建制派的議員，真的很左右為難。事件應告一段落。 議員不應該再糾纏在這個問題上，浪費時間。政府和立法會都有更多更重要的關乎經濟和民生的事務要處理。我蔣麗雲不是來立法會陪你去玩這個茶他啊茶他啊。No, I'm not. 這個懂得說No了。那你不是你不去查他，那你走吧，你不來立法會不做不查事，那做什麼才行？一個部長，這個 政治任命、問責官員、發展局局長、犯了誠信的問題、無能、無才、無德，那你不查他查誰？林鄭月娥死抱著他，這個告一段落。如果這樣說，去到法庭，那個律師就說告一段落，什麼都不用說了。這件案子審了這麼多年，譬如現在新鴻基那件案，許仕仁那件案，那個瑕疵律師去到確認林鄭月娥說，這件案子查了這麼多年， 應該告一個段落，告一告都那麼久，你不用告了，回家睡覺了。喂，什麼道理？你這些就是歪理來了。說回這個，喂，還這個公道給林大輝，我昨天看電視的直播，後面有幾句的。林大輝不用還公道給他，他是賤人來的。他說，你記不記得？最後局長會怎麼說？你記得咯，不清楚咯。你記不記得？這個賤人來的。如果你有看前日，他上班，在文匯報寫一篇。哇，這些文主派勾結外國勢力。哇，那篇版底不是他寫的。 但是用得你自己的名字，他衰過那些左狗，這個又是賤人來的，他又不抵得人家。他想著如果今時今日是唐英年做特首，可能他做了陳茂波，他不抵得人的嘛，這些人不幫，這些人不用你幫。我們現在電話旁邊就找了我們香港人值得 尊重，值得驕傲添，真係。錦江幼稚園嘅女校長盧淑基嘅盧校長你好， 早晨盧校長，你好，早晨， 我哋見到你嘅英勇嘅行為咧，就 要表揚啊， 要表揚，同埋非常嘅欽佩。 係，誒唔好咁講，誒盡本分啫。 其實我想問下你啊，琴日因為點解我睇翻報紙咧？ 就聽到你所有做的事我們完全認同和表揚，不過就擔心你的安危，因為報紙有些事我們不太明白，在邏輯上你又吩咐校工，如果你不夠電腦打的時候就幫你拉閘。 其實他不了解我們校園的佈置，其實我們校園裏面我們樓下那層是有兩個全日班課室，兩個幼兒園課室，二樓三樓是有兩邊出入口有兩棟閘的，我在最前線門口那裡是跟報紙所說拉閘那裡是 看起來邏輯上是不通的，不是那裡來的，我是最校園最先由教會入那個路口那裡守住，另外我們一個操場有一個入口的中間，而依依就是在上二三樓的樓梯那裡守住，因為我們擔心那個斬人那個叫做麵包坤，怕他由我們外圍的鐵絲網走進來，可能就會走上二三樓， 所以我就跟依依說，如果他由二三樓那邊進來，你就不要鎖，我們半拉了的，就叫他立刻通知我，因為我在前面，我跟我們的書記都守住整個出口那裡的，如果他由那邊進來，我們都是不鎖的，但如果由我這邊前面進來，你立刻拉了一閘保護住二三樓的小朋友，我就在樓下跟我們的書記陳小姐就保護樓下的小朋友。 即是其實你都已經拉了閘了，半拉閘了，掩了嘛。其實我們所有教會的門和我們學校有兩棟門，我們已經鎖上了，還有通知老師將課室門和窗全部關起來了，我和書記陳小姐和阿雲姨我們守住三個路口的。其實 你擔不擔心自己的安全，各位阿姨和書記，我沒有想過自己的，其實是想了別人，想了小朋友先的，因為家長交給我們，我們是要守護著他們和保護他們的，這個很偉大的，你都跟我們，不要這樣說，其實我盡本分，那你跟我們表揚你那個書記和阿姨，是啊，他們兩個都很英勇的，因為我們的阿姨都其實大家都 有這麼上下年紀，你說真的要對抗那個賊人的時候，都幾難對抗的，只不過我們真的盡我們自己本分。現在我們看報紙說他是拿著一尺半的開山刀，很可怕的。想起也很可怕，但是我當時收到錦江小學明叔打電話下來的時候，就說走向你們學校附近，我就立刻很快脆地走下來，就跟我們的書記陳小姐安排怎樣去部署，因為我們的主任 已經在全日班的課室守候著十幾個小朋友，我叫他看著拉上窗拉上門，我跟我們的書記陳小姐開始部署職員怎樣去每個樓層去守護著小朋友。小朋友有沒有受驚？有沒有？ 其實他們是預備睡覺，他們完全不知道的，我們也不想給 他們知道，因為我們開始部署，如果他怕大家叫的時候會引起外面的人會知道的時候，我是怕引到那個賊人進來，我在三樓在課室看著他 有幾個警察是已經在追他的，但是他是走在我們的方向，我就立刻由三樓走下樓下，然後開始拿棍和鐵柱，然後給陳小姐和阿雲姨大家去看著門口通道。其實我就不是了解你那個環境的地理環境，那個賊人會不會很容易 入到你們學校？其實不容易，但是如果他要攀過我們的門，是會攀到的。其實校長，上面教會那裡有三個出入口的，我們校園自己下面操場也有一個入口的，最主要小朋友上學由教會的正門入和我們操場自己校園的正門入，所以會多 出口啊！咁我第一時間11:00已經知嗰陣時咧，已通知咗教會阿牧師噶啦，然之後話俾佢聽有咁嘅事發生。咁下邊咧12:00放學嗰陣時咧，我同一個姨係守住門口，係逐個家長我哋認清楚，我哋先放佢走噶。然之後到10:00收到錦江小學明叔打電話嚟嗰陣時咧，咁開始我哋緊張啦。佢話走向我哋方向，咁我即刻通知所謂教職員緊守崗位啦。咁你話驚唔好驚，最緊要係保護啲小朋友嘅啫。 鎮定咗 呢個校長啊， 無泥不亂啊。 我諗或者你而家都可以，因為呢件事已經過咗啦，或者都同啲小朋友分享一下，灌輸你嗰種即係勇敢嘅行為啊嘛。 今朝有啲小朋友都讚賞我啦，因為翻嚟話 一定要讚啦， 睇到你咁，係啊，多謝你哋啊！ 但都要同我哋分享下咧，做人要挺身而出嘅，啲有啲時候係要 嚇，係冇錯，係啊， 多謝你啊，咁我哋表揚你嚇， 多謝啊，多謝曬校長，係啊， 係好，拜拜， 拜拜。香港的而且確需要更加多的老校長， 就不是需要那些校長出來想想誰給得錢多去見那些小朋友即是入學的時候問你老爸做什麼，你媽媽做什麼，你坐什麼車來現在學校的， 不是的， 你放假去哪裡玩的， 梁繼章的節目就說他會問你怎樣來的，即是在開放式的，他不會這麼陽問你，你坐什麼車來 都可以，我坐地鐵或巴士，我沒問你是坐私家車， 我告訴你我坐那車幾百萬的， 那這些就一定不收，即是個問題，這些校長呢，即是這些所謂校長呢，如果校長是這麼功利的，即是问你放假去哪里 那些這校长那些学校呢，读不读都罢，吸什么很垃圾，即刻不收，唉，林毓华你真的吸什么穷人去的， 我 林毓华 是 啊，那我们坦白嘛，真的 对于校长来说当然他吸什么都很多钱的， 林毓华给你去杜拜什么，真的 你要说坐私家飞机才行的，okay？ 所以呢，这间学校的校长长洲即有一个咁嘅校长，有咁嘅校工，有咁嘅员工，有咁嘅精神，呢啲学校先应该去读咯。呢啲学校， 呢啲系小朋友嘅守护。 呢啲学校就应该咧排长龙嘅，听日应该。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揾到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系汤家华嘅。早晨啊 ，Lonnie。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冇嘢啊，我哋今日做好事啊，又行一善，咁啊要表扬下你又要。表扬完校长要表扬你嘅。当年咧系啊，汤家华咧 inspire 即系启发咗我，叫我留意房屋条例第4A 嘅。当我反对呢个领汇上市嘅时候，汤家华呢个提示咧就一定要功不可没嘅。不過我經常有講嘅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湯家華拿住本房屋條例，係咁睇睇睇咗大輪之後咧，就大班。嗱，如果你要搞嘢咧，房屋條例第4A啊，你揾啲律師傾下啦。係 係係。 喂，咁今時今日咧，就想問下你，你應該係專家嚟㗎啦。喂，呢個房屋條例第4A管唔管到嗰啲賣咗出去嗰啲居屋嘅商場㗎？ 其实就应该管唔到嘅。 管唔到㗎。 即係卖咗因为卖咗出去嗰啲商场呢，其实就。 汤家华，我諗大班係误导咗你。佢意思係话嗰啲居屋呢就卖出去。 唔係，商场都卖咗出去。 哎呦，咁样。 等下汤家华讲呀。你唔好阻住律师讲嘢。好鬼贵㗎大佬啊。你知唔知我去见佢 ,DBC 單嘢去大班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啊，收钱噶！你听完我讲，你先讲嘢。 你讲得清楚啲。你唔系讲明领汇啊嘛？ 嗱，而家讲明领汇嘅翠竹花园咧，就系一个居屋嘅屋苑嚟嘅，就喺呢个九龙东啦。咁咧就系当年咧就有间青木同埋礼顿合资经营嘅，咁就负责发展嘅。就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即房委會啦，負責監管整個發展過程，同埋推售嘅，即私人發展屋苑咯。咁就而家咧，佢就第一期落成咧，就係喺1989年，第二期咧就喺1991年嘅。咁就即賣咗出去噶啦，睇個樣就係、是、嗱，佢私人發展嗰啲，我唔知道私人發展嗰啲居屋，好似林毓華咁講啊，賣曬單位，房委會仲有冇保留嗰個商場咧？

反對再反對還有地政署都可以去反對一個土地的契約的用途他們有監管所以這件事又不關領匯事搞清楚跟領匯沒有關係說回梁振英剛才不說也要說了我再看這帶還有一件事離譜我們是忽略了梁振英的人全部坐在這裡先 他就要約見菲律賓前世不收總統他就說你來我酒店 不是在APEC這場地 是在他下榻的酒店住那裡你來我酒店然後就先安排了一張沙發一個機兩張沙發對坐那邊七個人那邊三個人另外這個君臨天下這個菲律賓總統坐中間有個閘機所以我們沒有看到因為我們已經眼火爆火遮眼是梁振英和邱騰華和秘書已經坐在那裡恭候總統入面這麼愚蠢如果是我的我去到就坐單位我坐下不行總統然後走進來梁振英整班人站起來歡迎 即是完全是下屬完全是發生的問題這是很離譜的還有一件事你一進去的時候一般來說誰叫你坐那張梁先生你們坐這邊你又坐這邊但我們那個梁振英他自己暗春人家叫他坐哪裡好像幼稚園學生那樣坐在那裡 接著總統才走進去他還要起身迎接他如果真正的對等的談話第一個座位不應該這樣安排我們說了主家應該主家是客人你明白嗎就不會是你坐下去才進來那些就變成大家主持有份你梁振英接受這件事所以這個人民力量萬必現在提出說要 制裁菲律賓我不贊成為什麼我不贊成呢第一就是說你自己的行政長官你自己鵪鶉你不去爭取這麼多年你不做事現在我們不可以因為我們自己的政府無能而去懲罰其他人尤其是無辜的人而且牽涉到很大大家都知道第一牽涉到菲律賓外傭他個人的權益 是不是我們應該去懲罰他們呢第二他是僱主第二對香港的經濟效益呢因為有了外傭三十多萬的外傭在香港不是全部菲傭當年就全部菲傭二十多萬菲傭的事過那時候大家知道解放了二十萬的婦女包括像宇文在內如果他沒有菲傭沒有印傭沒有外傭 他不可以上班，不可以來D100做事，很多婦女都是這樣的，這些要考慮，但這些要考慮，但這個也不可考慮，因為太功利主義了，我們是其是非其非，講原則的，我們是合公義的，但問題就是不是應該將菲傭變為一個代罪羔羊？ 非常時候用非常手法，現在不是非常時候，舉個例子給你聽，南丫島事件，你自己梁振英無端端了出來的，我都啃死貓了，你不可以學我，怎麼就亂說呢？你有吃死貓的文化，我沒有，對不起，這件事，你譬如好像南丫島事件那樣，海難事件，一週年，梁振英做過什麼？說回當年他做過什麼？跟著我們不是講的，加拿大駐港領事館 慰問那些死難者，無端端加拿大領事館為何要慰問死難者？他不是來搞事的，這個不是下千福，加拿大人比較平和保守，我懷疑，我從來我有懷疑，我從推理講邏輯，我懷疑其中有些死難者是加拿大籍的，香港很多加拿大人，每香港是全世界 在加拿大以外最多加拿大人的地方，如果加拿大有個議員林毓華議員去了加拿大做了議員，南丫島沉船一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什麼都不做，調查有調查，又不道歉暗姓，我們禁止香港的人移民來香港， 不再出visa，不讓他們旅行，這樣又不對，這樣說當然是有點誇張，但是同一道理，是邏輯上是同一道理的，行不行呢？這件事又行不行嘛？我覺得這個比例是不倫理，你一直想過很多的例子，是你菲律賓的子民，你們的治安單位， 你在拯救人質的過程中你是操唆，你要自己，阿密你說得對，通進來我們叫他坐下先，你的海事處驗船可以馬虎道調查報告仍未完成，完成了，死人才完成了，全部現在張炳良局長不是這樣說，內部的問題是你的政府不對，你還不認錯，我加拿大現在死了很多人， 當我三十九人裏面三十九個加拿大人，當我是加拿大旅遊團來的了，喂，我現在香港政府這樣做法，我就不喜歡了，有個議員叫林毓華，我就是林毓華議員，我就說仔仔香港人，不准你移民，不准家庭團聚，不准你來旅行，都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不 排啦，安排咁，譬如我哋接见小朋友嘅，我哋都有自己内部指引噶嘛，咁跟翻啲内部指引嚟处理咁多事情，其实幼稚园嘅工作真系好重咯。 You know that the decency is including not screaming. You do understand that? Well, I am just questioning. I'm not screaming, okay?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 the level of decency. Now, out!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宇文。 我哋嘅电话咧就是 1831， 1388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表達意見的。講到呢個菲律賓人質事件，大家對這個菲律賓總統當然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滿的，這樣的衰樣。但一個人呢，你要記住，人必先無而後人無知。我們有個這樣的689，我們自己失禮死人，你被人玩是抵死的、okay? 但問題就是怎樣可以報復呢，就根本就不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不是特區政 府。真的要靠這個是北大人。 發生這件事之後、好像說我看回資料，好像說跟著他們去訪問中國、還要給幾千萬美金去花的、那些錢是有一半落在袋子裡的、第二件事，你不給他這些人入境，這些是做外交的、即我不是說工人，說入境旅遊那些、這些又不是香港人可以，特區政府可以管的。至於說你說不給他那些新的簽證來香港，沒什麼所謂的，對這個人、你這些是沒有力的，你不明白、你不同台灣嘛，你現在要有力的地方就是說你一定要梁振英 驅逐所有這些飛 行，你又做不到的，所以沒用的、這是姿態來的、我想告訴大家、要想好一點的方法、一定要梁振英沒有，你上去北京、你跪又好哀又好、你什麼都好，你要搞定你老闆打狗念主人，你現在再哭對著這個習近平、喂，我被人蝦，你派我出去跟他講數、被人刮了兩巴十幾巴才回來、你跟我出面啊、 還應該跟他講打狗漢主人嘛， 如果我們 的 所謂宗主國、現在就是回歸祖國，如果你在這方面，如果中國只要站硬，喂，喝你這句賓我腳軟啊、癌症，你現在問題就是你還要給錢去花嘛、你有什麼可以做的，你說不給那些菲傭來，你又學林都說你現在不可以趕他走的嘛、你不給他來喂，有些貪官代少了，但那些錢我想都下去不到啊，這個前世不收總統到的、他貪不貪得大的嘛、上次中國拿了成不知多少錢，很多錢啊，我不記得了多少了，好像不知8000万美金還做多過都未定、喂，那些就緊張了、喂，那些有起碼一半落咗去袋度，分分鐘呢啲咁嘅貪污國家，啱唔啱咁，所以個問題就話咧，嚟 馬可思是代唔少 啦。你諗下啦，呢、這個今次阿快必提呢個動議呢個人力咧，咪又喺弱族蘇嚟咯，一定 同埋分階段 武力。第一武力， 但係會唔會咧？佢哋嘅目標係針對六八九嚟做事啊嘛。 他現在幫緊六八九出氣 OK， 其實我們就應該很慶的，個個都、但是突然間快必走出來這樣做呢，是幫忙的，幫倒忙的，幫了六八九，即起碼立法會裡面人出聲去幫他拿回那個威的、你明白嗎？那大家出下氣，那你又不記得這個梁振英那種醜法，你明白嗎？這 個真是一場show來的，這個分階段去執去讨论去执行有什么用呢？ 不是得个粒子，我是绝对赞成报复的、你问我就、问想都不用想， 但要想一些有力的方法，你这个真的冤， 你要阿爷出丑难、你在记者落难，在这个是 巴黎 印尼外交部怎么说你哋媒體去同佢哋當地政府自己斡旋下啦，咁啫嘛。 中方唔方便嚟干預其中。 然後就話我唔清楚嗰個內情啊。喂， 唔好意思啊， 你要清楚幾咁容易啊？係咪啊？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我都唔好意思。如果有人覺得即係快必慢必嗰、那個所謂私人草案係有用嘅話咧，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就唔同意噶啦、我覺得係冇用。Okay， 现在要做的事一定是要通过中国、因为他是负责外交国防、你一定在那里动手还要给钱，这个人有没有搞错、你明白吗？即你这些是自己不争气，尤其是当你有个689的时候，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好讲的、喂，他就是帮你香港人丢了假、我们香港人现在就变了矮仔，咁講完啦，咁有咩好講啫？咁呢樣嘢就唔好講噶啦。總之就你話要制裁，就我覺得咧就我同意嘅，報仇我又同意嘅。我只不過覺得咧，快必嗰個動議咧， 那班人真的忘記了人渣，根本完全當香港市民的生命和生命處理不當，雖然完全有責任要負上很大的責任，我明白大班行公義、好憐憫就不關話的菲傭事，但我相信根本不用說萬必講話 制裁的根本马尼拉事件我相信很多雇主已经转了用了，但是我都赞成孟碧的做法，但是为什么我们很无奈的马尼拉事件我当然明白阿爷先有力，中央先有力，但是我们马尼斯发生事件，你看阿爷做了什么，他怎么会帮香港人呢？我们香港人根本不用期望中央会为多做，如果中央那时候为了做，一早开了声 還有我們不期望梁先生，我這麼久我走，你對他客氣而已，我知道我對他客氣一次，因為我做了七一我這麼久遊行的時候我都沒有說真的要他下台，但這次梁先生我懇請你，你一定要下台，你沒有資格做香港特首，為什麼呢？你現在不但沒有不抗不卑以香港特首為香港市民跟阿基諾 去商討這個事件，只不過你貪過癮，唐總統自己好像上了高峰會平起平坐，玩了這個非正式會議，現在你六八九你喪權辱港，你做的事喪權辱港，但我現在怎樣解決的事，我們香港人不用旨意中央，還有六八九更加不用旨意，你看他 丟掉香港人的架子，現在阿基諾掩著半張嘴笑，我現在覺得菲律賓政府有些市民看到，哇香港人有什麼這麼厲害，你看這個六八九好像一隻狗一樣，多容易真的有用，我們香港人以為我們香港人的質素就是全部是這樣，你六八九壞就好，壞遠一點， 有沒有好計仔， 不是這樣的， 有沒有好計仔你說吧， 我覺得如果萬碧的動議如果不是制裁還有 現在我的黑色旅遊警告是否取消了？取消了，取消了，但是有什麼高見呢？我真的明白阿爺外面和六八九政權，那我們香港人怎樣去拿回我們的高見？ 有一件事可以做的，不過這些又是不是正道，有行政手段的，所有菲律賓運來的產品全部扣了，扣了。 查完又查，查完又查，查到爛為止。假仔嗰時啊，就譬如話，點樣對住菲律賓呢？就譬如你運嗰啲信芒香蕉啊，咁啊，而家唔合乎我哋嘅標題啊。 包裝啊。 總之，所有菲律賓任何同香港嘅貿易，而喺特區政府範疇裏面，又可以管得到嘅，唔怕官最怕管，啱唔啱啊？乜嘢都扣住佢。 錢如果要運來的香港和菲律賓有經濟來往的，你一樣東西就會你不需要動那些費用，你問我吧，他存錢，他要寄錢回鄉下，沒錯，那些錢可能扣了他，還有啊，現在不准那些找換店幫人匯錢，如果銀行匯錢去菲律賓，全部起碼 扣他一個月，查完這樣查那樣，有什麼意思？行政手段可以做，不過這不是正道，這些就比萬必提出來又要過立法會又要成，浪費時間。如果政府真的想做事，你比如當今天，我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我就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就之後早開個特別會議管海關所有菲律賓運來的扣了他先什麼都不用說扣了30天後才驗所有寄錢出去金管局陳德林所有寄錢那些外匯全部揭著他查即是懷疑那些是黑錢來的總之菲律賓跟任何跟菲律賓有關的錢都要查還有更有效你知道菲律賓的貪官 很多錢在香港的接著就查他們立即叫拿命診所有貪官在香港的錢全部凍結接著向美國政府提供資料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689如果有馬英九三成都好如果有我七成都好那就沒有資格跟他打單比那時候香港台灣人民由馬英九怎樣懦弱怎樣愚昧但馬英九都做到你們賓佬跪下馬英九要自救民望百分之十都不到政府有公權有權有槍 要做事用什麼要不需要做那麼多事如果旁門左道的大把事可以做所有事扣了你那你就不用想有些錢去追擊我們保安的證人君子都會做這些事不用了我要查我現在行政手段我沒有說你要充公人多謝胡先生我們電話裡面有另外一位葉先生我放大鏡去查你明白嗎 早晨,葉先生,你好,大班,你好,早晨,你好,自己有啊,自己有啊,歡迎,開放人,我和女兒都見到你,我認得你的聲音,多謝,大班,很久沒有跟你說電話了,為什麼不說話? 我們調了下去下午,我們,講些開心的事,有些開心的事,好啊,我也有去過機構做義工的,那時候開了個手機來聽 怪獸直播的那裡有一個職員來還是大學生來的他一進來就有D100然後在那裡很著約地說他們的教授大學教授要他們聽多些D100通識教育來的應該希望D100多些自己有還有最多希望多些大學生聽就想說一說香港究竟做錯什麼事呢 做了什麼業呢有個這樣的黑社會政府還有昨天那個葉劉淑儀究竟說什麼如果菲律賓那些香港那些死了那些香港人是在家人怎樣他只是在說中央及香港政府未能做到追究就叫我們港人或者親屬不要追究或者叫香港政府給錢不是暗號費 即是叫外國人殺多些我們香港人你們不給錢我們香港政府和你給暗號費暗了究竟這個葉劉淑儀即是他意思就是近了他了你家被人打劫接著就報警察人就拘捕了賊但賊是惡人裝物就沒有了那怎麼辦政府賠給你咯 那你制不制鼓勵多些人我為什麼這麼說鼓勵多些人做賊打劫自己打劫自己打劫完之後政府會賠錢給你這個女人是廢的還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你你記得當年老蘋果說在董建華做特首的時候老蘋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香港人真是命苦你記不記得說過 這句話估不到成為一個毒咒厭厭了還要新香港人好了多謝電話我們一會兒說說新香港人不過現在電話旁邊有位江先生江先生你好大班你好江先生你好早晨一句話其實有沒有可能可以呼籲一些死難者家屬去找下線福 問到老闆找菲律賓老闆其實都可以激到如果他們其中有些勾結外國勢力如果他們有美國護照一勾結外國勢力就立刻電話就咳了好了講新香港人新香港人很簡單其實這個人民日報整篇都是錯的觀點為什麼是錯呢我們香港人是歡迎移民的 優才 現在我們只是要求拿一個審批權。你就不要跟我說現在那些新香港人有大學學位有什麼有成。我現在說每50個來的。我50個來的。有多少個是有大學學位的。你不在那裡說廢話。你跟著找個美女擺張照片在那裡。那個叫什麼名字？湯維。湯維。如果個個新移民都像湯維一樣。 還有朗朗對嗎當然好啦所以全部是香港人我們不是拒絕新移民我們是要求給我們權我們選擇我請客人吃飯我付錢的我煮東西的我買菜的你都給我選擇一個客人你不是狗屎垃圾往一堆人來我家吃飯的嘛 不是的,現在整件事就是 新加坡也是,你也看到我們是支持移民,但問題是我們需要一些有質素的,我們有權選擇順應香港的需要,就不是說你每天對150萬人來做票,你對那150萬人來做什麼,是投票機器來的,對不對? 希望更多溝淡所以你說那些新加坡有幾萬人的一份是華來的一份是香港人一年加上就幾萬人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 D100